又坐在商号门前招揽顾客。小五呢，就在这时候啊，怯怯地叫了一声：“ 爹，我想吃那个。” 胡胡里呢，压住了火气，脚下并没有停，瓮声瓮气地训了小儿子一句：“你想吃，你老爹我还想吃呢，谁给我钱呢？”小五哇的一声可就哭起来，不但哭，而且还在地上打滚。匆匆走过的人忙不迭地躲避。胡胡里听见有人骂了一句：“ 谁家的混小子在这撒野啊？怎么这么没管教，脏得跟泥猴似的。” 胡胡里的脸上像烧了一样的灼疼，回头看的时候，一个妙龄女子正用一方丝帕捂住鼻子从小五的旁边绕道走，一脸的厌恶。胡胡里呢，不敢再训斥了，怕小儿子真赖这不走了，他这个当爹的人可就丢大了。他连忙从兜里掏出几个铜钱，吩咐小林杰去买了一只冰糖葫芦，小五这才破涕为笑。一家人在阳光灿烂的街心上丧家之犬似的奔跑，好不容易才找了一条比较小的巷道，推着独轮车进去了。胡胡里呢，擦了擦汗，坐下来唉声叹气的歇了一回。这下他是半点主意也没了，往下一步咋走呢？四下里举目无亲啊，人海茫茫，众生云云，到哪去找一个落脚的地儿呢？这些不说，就是找好落脚，该咋混口饭吃呢？胡胡里沮丧之极呀，一肚子怨气也没地方发泄，不由得想起小儿子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无事生非，于是转头找他。小家伙呀，满脸都是泪水冲开的灰道道，正咬着一个冰糖葫芦，笑眯眯地吃得起劲儿。胡胡里二话不说，虎着脸，怒气冲冲地就把他揪了起来，按到膝盖上，脱下裤子，狠狠地就是一顿打。小五那像杀猪似的嚎叫。胡胡里打完了，把他往地上一扔，让他哭去，自己啊，蹲在一个角落里抽着旱烟。小五大哭着，越哭越厉害。曹氏看丈夫下手这么狠，不由得也憋了一口气，上去把小儿子抬过来。一看，只见小五的屁股蛋子上横横竖竖全都是血红的手指印儿。曹氏那心疼他，本来就想掉泪，憋住气啊，劝了一些子又劝不住，索性抱住小儿子放声大哭。也该着胡胡里少操些心，曹氏娘俩正哭着，他们所在的小胡同里有一家房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眯缝着眼睛探头往这边看。胡胡里呢，正愁着找不着人问道，这回啊抓了一个救命稻草，连忙迎上去说他们是逃荒到这儿，衣食无着落，想找个便宜的客栈先住下来。问老太太知不知道哪儿有这种旅店呢？要说这种旅店在北京城那是遍地都是，他们进城以后走这节路啊，至少经过了二三十家。因为小林杰一直在仰着头念商店的招牌的名字，可是那地方不能住啊，只看门口那正亮的金字招牌和门口的伙计干净利索的排场，呼呼里心里直发毛，望而却步。想找其他人问吧，又嫌不好意思，怕被人笑话。这一路上呼呼里走着，只觉得如芒刺背，不经意抬一下头，能遇见几十人的猜疑、讥讽、嘲笑之类的眼光。这位老者一露面，胡胡里一眼便看出他应该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老人家。哎，老人果然没有辜负胡胡里的期待，睁大着浑浊的双眼朝挤在一堆的曹氏和几个孩子看了一眼，叹叹气说道：“ 哎呀，这稍家带口的出来也不容易呀。啊，我明白，我老糊涂了，也明白你说的这个理儿。” 老人家絮絮的说：“他是听见有小孩哭才出来看看， 并且劝胡胡里别那么狠心。老天爷把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是为了让他活。只要想活，没有活不下去的人；只要想走，没有走不下去的路。胡胡里低着头，诺诺连声，表示明白老人的意思，是责怪他不该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孩子又没有罪。老人絮絮说了好半天，才告诉胡胡里该到哪儿去找那一号的小店，就是只求暂时容身，啥条件都不限的。胡胡里听老人说完，便忙着告辞要走。老者非说呀，这路七拐八弯不好走，走丢了可不好办呐、啊。坚持呢要送他们一程。胡胡里诚惶诚恐，再三推辞，但是老人呢就是执意要送。一群人簇拥着老者出了胡同口，眼前又有一条南北胡同。老者叹了一口气，告诉胡胡里沿着胡同一直往北走，有五六里地的模样，有一个丁字路口，再沿着丁字路口朝西走，不多远就到了。胡胡里临走的时候，老人一劲儿地叮嘱他别再拿孩子撒气，年轻人啥事都能干，遇着麻烦的时候平心静气想一想，自然会有招的，天无绝人之路啊。胡胡里呢几乎要感激涕零，站都站不住了。老人走出好远，他还听见老人呢在喃喃自语： 哎，稍加带口出门在外，难啊，不容易啊。 小旅店果然好找，南北胡同上走的人不多，而且看上去没有几个油头粉面的。胡胡里心下稍定，脚下不自觉有了力气，胸膛也挺了起来。老人那些话说的绝对有道理，至少眼下四面已摸黑的胡胡里而言就是这样。是上午阳光暖暖的照着，胡胡里有了心情，有了目的，自觉呢不再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一样随波荡漾，时时担心害怕会被风浪掀翻。只要先为一家老小找一个栖身之所，他相信呢自己肯定有能力糊住这七张口。不用说，老人说的话起的作用真是非同小可。人嘛，到困难的时候总希望有人能拉他一把，拉的意思包括和他谈天，包括说两句让他宽心的话，这就够了。谁也不愿意一直活在茫然中，不知所措的四处瞎撞，说不定呢你就能一语提醒梦中人，使他从此总在心里点燃一盏指路的明灯，从此找到一条通向他的目标的光明大道。几个小孩子看到老爹有了喜悦的心情，也是活蹦乱跳起来，小五的屁股啊也是忘了疼，扯着胡胡里的衣袖撒娇着。这一条巷道和大城县的那几条大路模样差不多，两边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店铺，铺面不大，从路上走过的时候看，这货物呢好像也不太实心，屋子里阴森森的，趁着杂货那像是落了一层灰。店老板也是无精打采的，刚想睡完觉没有洗脸，而这路呢是用整块的大青石板铺成。由此也可以看出京城和小地方确实不一样，然而说整块只是根据对过去推测而来，眼下呢似乎不能叫石板，应该叫碎石块。且不说石板已经裂成半截的青砖大小，形态各异的小石块，就连这些小石块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年长日久雨刷人走弄出来的麻坑。路两旁大多是住户，门楣应该都不算高，一个个小朱漆门紧闭着，偶尔泄出一两串喧哗之声，却也是隐约可辨，不太明晰。路两边各有一道臭水沟，沟里的水呈黑色，也并不全都是水，菜叶子、破鞋头、烂袜子，睁着眼睛的甲鱼头那 都是应有尽有。路面上也有水，而那麻坑里星星点点积累着，那湿湿的连成了一片黑青色。胡胡里这回是信马由缰，胜似闲庭信步。几个小孩子看到啥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便拉他去看看。他看到有啥好玩的东西，也招呼小孩子看，他自己也像小孩子一样呵呵的笑，聚精会神的看，看个没完。爷六个一路上你追我，我追你，嘻嘻哈哈的边跑边笑。路上经过的人瞅着他们，有几个人呢、不自觉的微笑出声了，但那笑声中分明是赞赏而不是嘲弄。独轮车此刻在曹氏的手里，他推着车落在后面慢慢的走。胡胡里时不时从几个孩子堆里回一下头，伸出舌头扮个怪模样，逗得曹氏捂嘴直笑。丁字路口朝西拐的路口有几家皮货店，看样子生意还可以。店里一律是大声嚷着，是老板和天南海北的买主谈生意。皮货店外的墙根下摆着许多浅低高价的挑子，挑子上挂着一撮搓好的麻绳和一串串各形各色的皮角碎片。一个匠人正坐在小马扎上，神情专注地穿针引线，他在补一个皮靴。其他的挑子旁边都摆着马扎，却不见人。几个孩子躲到一家皮货店的门背后，听一个南方人和老板面红耳赤地争着讨价钱。南方人个子比较矮小，嗓门却不小，叽里咕噜的叫，嘴里像衔了根稻草，那说话含糊不清。老板此刻显然是掌握着主动权，不温不火，面含微笑，好像他也是听不懂南方人的话，好长时间才慢声细语地加了一句。而南方人脸红脖子粗，唾沫星子直飞。几个小家伙躲在门后听的是叽叽呱呱的笑，边笑边向老爹挤眉弄眼招呼手，想让他也过去看热闹。呼呼里这功夫已经找到事儿了，他蹲在那个匠人旁边看他补靴子。匠人起初并不理会，埋着头只顾眼疾手快地干自己活。等那只靴子补好以后，匠人把他一下子撂到旁边搁的箩筐里，随手呢又拾起另一只，趁这档口抬头问了一句，话音里满是火药味，神情也极不耐烦。 师傅，你补鞋吗？ 不，我随便看看。胡胡里冲着匠人满脸的堆笑，和颜悦色的回答。这位匠人有40岁的光景，满脸胡子拉碴的，黑不溜秋，坐在马扎上显得并不是很大，眼神里却掩饰不住有一股子凌厉的冷气。胡胡里听出他的口音呢，像是山东人，因为直隶和京城本就接壤，京南200-300里地的人说话除了方言中某些词汇以外，大多数话和京城话所差无几。而匠人嘴里说出的话和王大哥到大城以后说的山东话为底蕴的直隶话听起来简直一模一样。再说他那股子威猛劲儿，恐怕除了山东人以外也找不出来几个。匠人的眼里也是露出冷气，吓得胡胡里的心里是一阵忐忑。一听对方是山东人，就想以祖籍的关系来套近乎，因为看看倒不假，更重要的是胡胡里还有比看看更重要的目的。哪知山东人一听他只是随便看看，腾的就把手中刚捡起的靴子又扔掉了，眼睛圆睁着，胡茬是根根竖起，不补鞋带一边凉快去，别耽误大爷干活。胡胡里可没想到这位补鞋师傅有这么蛮横，蹲他旁边看看都不让，可是他不愿走，不得已低头看了看脚上蹬的千层底儿布鞋，那鞋肯定是该补了，不是小补，而是大补。最好的办法是鞋面一撕，重新上一层鞋面，只留一个鞋底儿即可。这么几天长途跋涉，都是铁脚板磨着这双布鞋拖过来的，前面都伸着舌头，一只上5个脚趾头有4个露在外面，黑乎乎的像炭块似的，而另一只脚趾头倒是只露了一个， 可惜后边全都磨穿洞了，一走一刮的，露着脚后跟。一闪念间，胡护理打定主意，凑上去冲着匠人说：“ 师傅，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脚上这双鞋坏得太厉害，害怕不好整，耽误您太多功夫。哎，不好意思啊，您看。” 匠人说完，一边凉快以后，真开始干活了，好像他那句话就是圣旨。等胡护理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匠人很满意的嗯了一声，拿起胡护理的鞋子左看右看一番，又从挑子上扯下来一块巴掌大的黑皮，眯着眼睛比划了一阵，头也不抬的说：“ 能不半个时辰以后来拿。” 听话里那意思，还是要赶胡护理走。胡护理这下可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你给我补着鞋，我总不能光着脚丫子乱跑吧。”于是心安理得的从匠人旁边搬过半截青砖，一屁股坐在上面，想伺机和匠人聊个天，打探点情报。匠人开始啊，补胡护理的鞋之前，从箩筐里先拿了一杆旱烟袋，看样子是想过把瘾再干。胡护理急忙把自己的烟荷包递过去，殷勤的嚷嚷说道：“ 师傅，您尝尝吧，自己地上种的旱烟不难抽啊。” 匠人的一只手已经伸进腰间，迅速又缩了回来，很不好意思的从胡护理的手里把烟荷包接过去。那一刹那间，胡护理瞥见匠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天真孩童般有的羞涩，显然匠人的腰里的旱烟是抽完了。匠人边往自己的烟袋锅里装烟，边红着脸自我解嘲：“ 盛情难却，那俺就尝尝。不过丑话说前面了，你让俺一袋烟，俺也不少收你的补鞋钱。” 胡护理仍然是陪着笑：“ 哪里话，哪里话，师傅抽我一袋烟，那是看得起我。我李某人三生有幸，补鞋钱，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您说是吧？” 匠人已经点着火了，支支吾吾的先吸了一口，闭着眼睛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气，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样子已经是飘飘欲仙了。 啊，不赖不赖啊，粘上关东烟的味儿了。哎，这位兄弟说的也是啊，亲是亲，财分明。你先等着，我呢，这就给你做活。 匠人嘴里说着所谓的丑话，钱可真是少要。两个大口小口的破鞋，足足让他忙活了半个多时辰，才算完工。胡护理在一边看得很仔细，只是碗口大的皮子就用了三块。补完以后，匠人伸了伸大手，抹了抹汗，把鞋递给了胡护理。价钱显然已经想好了，脱口而出：“三个大钱。”胡护理对这个看上去实在不怎么顺眼的汉子产生了好感，一听才要三个大钱，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忍不住扑哧的笑出了声：“ 老哥，您是不是太那个了？说好的不留情面。您这样是给兄弟我难堪不是啊？就是傻子也看得出来。您要照这价钱做活，不出三天，您这摊子都得赔死了。老哥，您再加点吧。” 匠人搓了搓手，模样极为憨厚的说：“ 嘿，俺咋听你说的话咋中听的？俺算服了你啊，中，涨就涨，你就出五个大钱吧，你少赔点，我少赚点。”好不好啊？ 三个大钱涨到五个大钱，胡护理算明白了，照这样涨下去，纯粹是打不清的嘴官司。说到天边，匠人也不会要够价钱，索性也不再争辩，先招呼几个儿子在前边走。他从口袋里摸出十来个咸丰通宝，哗啦一声扔到箩筐里，扭头就走，边走边跟匠人客气地说：“ 老哥，兄弟也就这么点底气了，要多也没了，您少吃点亏吧，有空闲咱再聊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要感谢我的回忆，像是一场下过的雨，依然留在枕边，是我的泪，惊醒沉睡中的梦，忧伤沾满我的眼。所有多余说过的誓言，像是一场下过的雨，再也不能重复，是你的泪，无法失去的伤痛，刻骨铭心的温柔。 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From behind these walls, I hear your song. Oh, sweet words, the music that you play lights up my world. Sweetest that ever could it be? I've been touched and turned. Oh, Lord, please finally things are changing.Slander's mom, and I let you navigate and demand. Just as long as you know the slander's mine. So find your home and settle in. Oh, I'm ready to let you in. Just as long 北京时间22:00。